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90集。未免太小看了霸个染。想了想，秦冉又加了一句：许家宴会来的人多，有大消息可以挖。何晨是一个记者，什么不干，战地记者、狗仔、新闻记者，只要是这个行业的，大部分都有他的身影存在。徐家这种经常挖不出消息的，何晨肯定喜欢。他消息发过去，没过两秒，何晨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他也在京城，在外面跑新闻呢，把头上的鸭舌帽往下压了压，问秦冉是不是有徐家宴会的请帖，如果有的话当然可以，他正愁着没法用记者这个光明正大的身份进去呢。跟秦冉打完电话，何晨把手机挂断，直接往兜里一塞。 哎呀，不愧是孤狼啊。 何晨姐，你说什么请柬？ 身边的另一个记者询问道。 没什么。 何晨淡笑，他随意地摆摆手。实验室这边，江院长等人看着载着秦冉的黑车离开，江院长这才拧眉，语气沉吟： 周博士，你说研究院这是怎么回事？捧杀？ 秦冉实力是有的，但一开始就稳坐副二级的研究员，这个位子是不是有些虚高呢？毕竟副二级的研究员跟大部分老头子能够平起平坐了。秦冉固然是国内物理界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，但这么小就给他这个殊荣，不怕他骄傲自大被捧得飘飘然，从此疏于研究吗？正三级才符合他现在的地位，江院长有些怀疑研究院高层人员的居心了。 不知道，研究院的事情我知道的少。 周颖沉吟半晌： 这副二级确实高了，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会出问题，但秦冉同学不会。 你怎么知道不会？谁知道以后研究院会不会再给他来个正二级？ 江院长侧身，手背在身后。周颖顿了顿，他看着江院长轻咳两声： 江院长事务繁忙，应该也不听八卦不刷网页吧。秦冉同学在网络上可是红极一时，光是那个什么游戏的神牌创始人就足以让他封神了，还有那魏大师的关门弟子，他要是这么容易就飘，也就不是秦冉了。 研究院周颖没有进去，但也知道里面水很深。不管怎么说，背后的人要是真打着捧杀秦冉的主意，只能说对方没有调查到秦冉所有的事迹，被千百万人群捧着的 QR 都没有飘，会因为研究院一个副二级的研究员飘？周莹冷笑，那人也未免太小看秦冉了吧。江院长当然不会看八卦，但那段时间他也听过其他人讨论秦冉，基本上都是家里的小辈还有学校的学生讨论着，他还跟风看过那道综艺节目呢。秦冉在里面表现得中规中矩，江院长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出格的地方，尤其那道物理题让江院长甚至怀疑节目组的智商。江院长不了解九州游这个游戏，但听周颖这么一说，他倒是放心了。他回想了一下，今天秦冉的表现也确实冷静，冷静到都有些过头了。秦冉这边回了一趟亭兰，程木也刚好跟林父碰了头回来，手里喜气洋洋地拿着两个袋子，看到秦冉跟程俊，他抬头道： 秦小姐，你看看我跟林叔叔培养的新型物种，绝对比上一个耐寒。 他打开袋子，小心翼翼地拿出里面的花盆，拿给秦冉看。秦冉瞥了一眼，这盆花确实看起来精神一点。你很有天赋。程俊单手插在兜里， 也走过来看了看，轻声笑道： 确实不错，林家找了个好园丁。 程木的脊背又挺直了，他庄严的忙忙碌碌的把花盆摆好，摆完后他才想起来一件事。 哦，对了，秦小姐，这是下午有人送过来的。 程木把桌子上的一个盒子递给秦冉，秦冉一边上楼一边打开盒子，正是徐校长写好的请柬，是他下午发过去的一份名单。合成的他刚跟徐校长说估计要晚一些，他上楼换了一件衣裳，又拿出给程老爷子程温如的请柬，跟程俊一起去程家。 你不睡觉？ 楼下程俊也没有换衣服，随意地倒了一杯水，慢悠悠地喝着。秦冉摇头，不了，陈姐姐要等急了。他抬手看了一下时间，接近七点。 怕他干什么？ 程俊蹙了蹙眉，他放下水杯，抬头按在秦冉头上揉了一把，半眯着眼启唇道： 他们也不急，让他们等等又怎么了？ 程木已经先下去开车了，两人一道下楼。今天放假不堵车，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程家。两人绕过长廊，走了五分钟左右才来到大堂。饭桌上坐了一堆人，程温如、程饶汉，除了还在 M 州的大堂主几人，其他几位堂主跟管事都在。知道秦冉忙，饭点定在了八点，程老爷子也还没有来的。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在讨论徐老爷子忽然的继承人仪式。 听说徐老要找的继承人不是徐家人，是个外星人。 一位高层眉头拧起说， 徐家正大肆反对，怕是不安稳。 外星人？ 程饶汉一顿，他抬起头看向那人，声音严肃道， 你确定这么大的研究院他不给徐瑶光，要给一个外星人？ 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嫌弃徐家势力太大了？ 消息应该没错。 高层点头， 不知道徐家到底想做什么，总之再过两天怕是整个京城都不安生了。 京城几大家族一直很安稳，权势更替少，徐老要找一个不是本家的继承人，整个京城怕是真要被炸翻。要是真的，就等着那个继承人能不能在这个漩涡里生存下来。要是有个后台还好，没有后台的话。一行人正说着，门外秦冉跟程俊进来了。秦冉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随意的拿着请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